直到失去力气，我。 时，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 谢谢。

伤透了心，不知又将吹向哪儿去。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朵

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我。 快赶走爱的寂寞，

还是林秋离脍炙人口的一首作品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源自于林秋离在深夜的海边突然迸发的一种灵感。听海收录于1997年6月张惠妹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全新的专辑《Bad Boy》当中，它是由著名的音乐人林秋离以及涂慧源继续为阿妹量身打造的抒情力作。这首歌在发行的最初呢，并不是作为主打歌，但是因为受到了歌迷出乎意外的热烈的欢迎，所以迅速成为了流行经典。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